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已经在昨晚启动海上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预测，奥陆听日经过西沙群岛，后日在越南东部沿海登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昼四点，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天晴，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5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2升8.2，阿里巴巴78.7系升3毫，美团167.5升7.2，汇丰控股42.25跌3.45，盈富基金18.5跌8仙，中国海洋石油9.65跌5.7，恒生中国企业62.2冇起跌，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4升2.76，友邦保险68.35跌7毫。银河娱乐47.05先升3.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455，瑞士法郎7.966，澳元5.12，加元5.776，新西兰元4.504，欧元7.603。每百日元对港元5.4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1点，跌722点。港金报1542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美元，卖出16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见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龙盘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的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快线仍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方向、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6，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秋风起啦，朝头晚尾都凉啦，我即刻谂起大闸蟹啦。咁因为夏天好热啊，好多人都话咧，江南啊带大闸蟹死咗好多。但系唔论点咧，即系我谂住食紧大闸蟹，饮紧黄酒咧，系人生一大乐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 工商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商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你好啊，杨立门。 哎，你好，卢宇光，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我哋都因为咧，就而家系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冇再召开呢个疫情简报会去到公布疫情嘅数字啦。咁所以或者我喺呢度都讲一讲咧，就系最新佢哋系透过新闻稿发表嘅一啲最新疫情数字啦。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公布咧系截至到今日嘅凌晨啦，咁就有咧系新增咗咧系3846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以及咧就系188宗输入嘅个案。咁即系话咧，本港系新增4034宗新冠病毒嘅个案。另外咧，医管局咧就呈报有12宗患者离世嘅个案嘅吓。咁、见到嗰个嘅疫情数字咧，的确就系舒缓唔少啦。咁、上个星期五咧，咁政府亦都系宣布咗咧，会将呢个嘅入境嘅安排咧就改为0+3。咁今日咧就开始实施啦，杨立门。 是啊，这个嘅新措施，我想都是真系好多香港人系等咗好耐嘅一个消息嚟嘅吓。咁出嚟个反应都非常之好啦吓。咁我谂除咗话系减低咗，即系或者直情系取消咗嗰个喺酒店隔离检疫，即系呢个措施之外咧，变咗跟住就加翻三日嗰个嘅医学监察咧。其實仲有一個係比較大嘅即係影響咧，就係、是、在於即係翻嚟香港或者在陸之前係唔需要做一個核酸檢測嘅呢樣嘢咧，我諗係對好多外遊嘅港人或者要嚟香港嘅人咧一個好大嘅方便嚟嘅，因為我都聽到有好多嘅個案咧，就係、是、真係要喺外國翻嚟之前係要處理或者要搞掂一個嘅核酸檢測咧，一來係費時啦，二來係貴啦，二來三來咧就係嗰個時間好難去控制嘅，因為你飛翻嚟。你要買曬機票，如果你驗出又唔得咧，你又要再褪機票啦，或者你有幾個站先翻到嚟香港嘅，咁你喺邊一個站做咧？咁都係令到有好多嘅旅客咧係卻步嘅，即係離開香港或者翻嚟香港嘅旅客咧都卻步。咁有咗呢一個嘅撤銷咗呢一個要求之後咧，我諗就有好多人真係都有興趣咧，係即係真係外遊啦，因為翻嚟香港咧就冇咁多咧所謂不固定嘅因素影響到，咁同埋咧就當然旅客就未必即刻就翻翻嚟啦，因為都仲有三日嘅即係皇馬起身嘅，咁咧就冇得去即係餐廳食飯啦咁。咁但係咧就有好多可能係一啲商務嘅旅客，有少量嘅商務旅客啊，都可能因為要做嘢啦，咁嚟到香港咁唔需要酒店隔離嘅，咁都我覺得都應該都會吸引翻少少翻嚟香港嘅。 其實嗰個措施咧，入境措施嘅安排嘅改變咧。咁除咗變成0+3，即係唔需要再喺酒店強制檢疫啦。咁就三日嘅醫學監察，同埋你頭先所講，佢喺外地上機之前唔需要再做核酸檢測之外咧，其實咧都仲有其他嘅安排噶，包括咧就係佢嚟到香港嘅機場咧，就所謂檢測放行啦。嚟到之後做咗核酸咧，就唔需要喺機場度等結果，可以咧翻入去社區，即係譬如自己屋企啊或者酒店嗰度啦。咁但係咧都要喺抵港之後啦，第二 第四、第六日咧，就需要去到社區中心或者係檢測站咧進行核酸檢測，同埋咧第一至第七日咧都需要每日做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嘅。 嗯， 但係咧即係呢個放寬之後咧，咁都係多咗一啲人士啦，咁就從外地咧就係嚟到香港啦。咁見到咧今日啲傳媒咧，今朝早啊六點幾鐘嘅時間咧，都喺機場嗰度守候一啲係呢個零加三實施之後咧，就首批嚟到香港嘅旅客啦。咁啊，首批嚟港嘅旅客咧，咁就係由台北出發翻嚟香港噶。咁啊，六點四十分到嚇，咁就出嚟啦。咁啊，大概用咗半個鐘頭，即係落機至到咧係去到離境去到入境大堂咧，就大概係即係半個鐘頭多少少嘅時間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嘅旅客都講到話咧，佢其實都係需要咧係跳幾個地方咧去到工作嘅。咁本來咧就安排咧喺香港即係比較後啲嘅時間先至翻嚟香港。咁但係因為咧而家香港實施咗零加三嘅安排咧，咁佢都咧特登喺中途咧就加插，就係翻一翻嚟香港先。再出外地，咁就係即係因為免除咗酒店檢疫嗰部分啦嘛。係 啊。 咁另外咧，都有啲旅客咧就接受訪問啦，就話啊好掛住香港啦，對於零加三嘅安排咧好興奮啦，又形容咧唔使入住檢疫酒店咧係人身自由啦，又話咧有啲人咧係好掛住香港嘅食物啦、雲吞麵啦，以及係家人啦等等，咁心情咧好開心啊。 係啊，嗱有好多人就話啊，我掛住香港啊，快啲翻翻嚟啦，唔使酒店隔離啦。咁樣，咁但係有好多香港人咧，就喺度講：，唉、哎，我好掛住日本啊，或者係哎呀泰國啊呢啲咁熱門，或者台灣呢啲咁熱門嘅即係旅遊目的地啦。咁咧就因此就即刻就有好多即係人咧就真係去喺度開始考慮啊要外遊咯喎咁樣嚇。咁即係我諗我識咗好多朋友都其實喺度開始盤算緊究竟去邊度咧，咁幾時去咧咁樣噶啦嚇。咁因此咧就都引致到有我諗旅行社啊呢個行業咧都開始係好忙噶啦，應該喺香港嚟講。 咁由於即係零加三嘅香港嘅入境安排啦，咁所以港人咧出外旅遊咧又方便咗啦，即係翻嚟唔使再住酒店啦。咁變咗咧就好多嘅旅行社都講咧，就譬如係一啲嘅去日本嘅旅行團啦，一啲嘅旅遊產品咧都多咗好多查詢啦，多咗唔少嘅生意啦。不過啦，就由於咧呢個航空公司咧一時間咧又未能夠即係如嗰個運載嘅能力咧係回復翻疫情前嘅水平啊，咁所以咧其實機票咧都係比較搶手，咁啊搶貴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嘅旅行嘅使費咧，亦都係冇疫情之前咁平啦。呢、這個都可能大家咧要留意嘅地方嚟嘅嚇。好啦，不如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零加三之後啊，有冇安排嚟緊去外遊咧嚇？咁大家有咩嘅睇法？有咩嘅經驗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好难得地，萧叔同大家讲 grammar。如果有人同你讲一件事，而你想讲，喂，我都系、哦，咁我哋英文咧可以点讲咧？譬如如果佢话 I'm starving, 我现在好肚饿。Starving, S-T-A-R-V-I-N-G, 你可以说 So am I, or me too.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究竟我几时用 am, 几时用 do 呢？如果本身原本的句子 I am starving, 是 ism I was were, OK? 那呢我们要想讲回相同的时候就是 So am I, 就不会 So do I。譬如如果我说I want to eat, or I want to have a coffee. 咁呢个时候如果你讲你都系呢，你就唔会话 so am I 啦，因为呢对方系 I want to have a coffee, 一个动词嚟嘅。而如果我抽取一个所谓辅助动词呢，其实呢即系个问句呢 ,do I want a coffee? 咁呢个时候呢你就会讲 so do I. OK? 你都知道 ,I am hungry, or I am starving, 你就会话 so am I.Or I want to eat, or I want to have a coffee. 你就会 so do I. 好，下次继续再讲多啲呢个问题。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零加三嘅入境新安排啊！咁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楊立門啊，呢個時間我哋不如請嚟一啲旅行社嘅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有中橫遊嘅常務董事袁振寧啊，袁振寧你好 ，Hello 你好， 係。 咁啊，零加三嘅安排公布咗之后咧，咁啊去你哋旅行社去到查询啊，吓嗰个嘅数字系如何咧？ 公布完之后，其实礼拜六日加埋都过千个查询嘅，咁今日都见到嗰个热潮未减退嘅。咁啊，比之前真係落實報名嘅客人多咗好多啦，係嘛？咁一千即係千個查詢，其實都有兩三成會真係落實到報名咯。 係比起呢個措施公布之前啊，有冇話多幾多啊？ 如果講人數都多咗有三四倍嘅咁，咁但係之前個基數比較低啦。 係有冇話啲旅客即係比較有興趣或者熱門啲嘅目的地喺邊度咧？ 我。我哋就一定是即係入日本為主，咁大家都係係嘛，即係最中意日本。咁九成都係講緊報名同查詢日本啦。咁其次就好分散好多啦，即係咩都有，即係即係南亞又有，歐洲又有，去到摩洛哥又有，咁啊五花八門。 其實而家嗰個航班都未曾恢復翻去到以前嗰個狀態啦嚇。咁你哋預計嚟緊呢幾個月，就算你哋真係真係用收曬所有你可以收嘅生意咧，你其實係即係講緊嗰個生意額係同以前即係未有呢個 Covid 之前嗰個情況係點比對咧？ 而家都係估㗎啦，因為十月就加唔到航班㗎啦。咁但係我知道十一同埋十二月其實各間航空公司都好努力緊去加多啲航班，尤其是日本線上面。咁要睇最終個航班啦。咁而家純粹真係一個揣測啦。希望可以做翻我諗一半到嘅生意。 即係平常正常時期嘅一半到可行。 冇錯冇錯。 咁但係人手方面咧，你哋啲導遊啊，或者你哋喺辦公室即係接收嗰個報名，即係嗰啲人手啊，各樣嘢，即係嗰啲人手，你哋點樣安排得到咧？而家？ 而家呢一刻我哋就慢慢加啦，因為其實都未好真係好穩定啦，因為開翻關幾日。咁其實早喺一兩個月都慢慢加翻一啲同事嘅，咁我哋即係會睇住個形勢去再招聘咯。咁而家其實好多。嚟咗職嘅同事其實都等待緊翻嚟嘅，咁但係咁有啲當然就話要睇定啲啦，咁有啲就等待中啦。咁其實就我諗要調翻轉，我哋再叫同事或者再聘請嘅話，我哋都要多少少望到前面嘅嘢係嘛？等公司有個預算，同事有安心，咁我相信唔難嘅招聘翻。再加上本身旅行社個人數都唔係話講緊即係幾千人嘅機構啦，咁所以要增聘翻嗰個人手其實喺度嘅。 係。咁你哋嘅定價方面係點樣啊？而家即係你好多人報名啦，咁你哋係即係有人會驚話你會坐地起價喎，即係供不應求喎咁樣。而你哋點樣定嗰啲定價㗎？ 我就見咧好多啲日本團咧，其實個定價已經講緊即係過萬蚊㗎啦。咁其實其他旅行社都係咁嘅。其實個原因係咪都係因為機票嘅問題咧？ 我谂嗰个定价个问咧，就因为喺应该要讲翻喺六月份开关嘅时候咧，咁大部分做嘅嗰啲旅行团都系讲紧长啲天数，讲可能系八天九天咁样，咁所以过万蚊系好正常，因为以往我哋系去五日为主，四日为主咁样。咁因为系啦，咁最近即系又啱啱减咗嗰个隔離酒店啦，咁嗰一路其實可以慳翻可能係千零兩千蚊嘅費用啦。咁旅行社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加嘅話，其實都唔會加得多，因為我哋我哋本身十月份尤其是啲機位已經係一早攞咗，咁變咗除非我哋係額外後加啲機位啦，咁就會面對一啲比較大啲加幅咯。咁如果唔係嘅話，我相信大部分旅行社都唔會話我突然間加你慢慢幾千蚊，我就見唔到呢個情況。 但係即係有冇話因為都呢個嘅措施公布咗之後，都係搶貴咗少少呢啲嘅旅行團啊或者旅行產品嘅價錢咧？ 我諗搶貴原因係後加嘅機會啦。咁當我哋有嘅機會已經滿咗或者去到8899時候，咁我哋梗係想做多啲生意，就向航空公司去申請加入嘅機會。咁我哋翻到嚟即係如果咁好彩仲有位嘅時候，往往都加咗可能兩三千蚊最少。咁變咗某程度上我哋都會轉介客人嗰度咯。咁我諗如果貴咗好多都會係呢個原因。 OK， 其实而家咧系飞去日本嘅航班咧，咁嗰个密度系点咧？即系譬如每日几多班，或者一个礼拜几多班咁？咁啊嚟紧即系譬如见到国泰航空啦，即系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都讲话咧嚟紧系11月开始咧都希望可以恢复翻咧就系每日往返东京羽田嘅航班啦。12月开始咧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个礼拜四班往返札幌嘅航班啦。咁而往返东京成田同埋大阪嘅航班咧，就系10月起分别增加至到咧43对同埋50对。咁其实都当然啦，即系都知道佢哋要啲时间先至可以咧就增加航班嘅数量啦。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嚟紧会唔会都系就住航班嘅增加再去部署咧？ 当然会啦。咁十月其实咧，其实头先我哋知道，即系航班加嘅事情其實都知嘅，但係即係講翻十月為例，其實想加都冇得加，因為太密。咁所以十月係特別有個供求失衡喺度嘅。咁其實11月、12月嚟緊嘅話，就算啱啱講可能去到啊，真係講緊可能12月國泰會飛一日三班東京，咁其實比而家固然係多，可能係三倍有多。咁但係比起以往其實都係微少，以往係講緊一日有淨係國泰啊，已經係講緊有5-6架飛機。咁所以大家好努力去加去加，咁我諗但係要去翻疫情前嗰個位數嘅話，我諗仲有一段日子。 我仲想問咧，而家日本嗰方面係咪所有限制都差唔多解除，或者就算未解除都已經有日子解除㗎啦？ 要去到11號啊，係嘛？ 係咪啊？即係譬如話係咪而家唔淨係以前就淨係可以報團啦？咁而家係咪自由行都可以嘅咧？ 其實去到10月11號打後咧，基本上就冇曬任何嘅限制啦。 10月11號， 咁啊， 係 啦。Okay。咁啊，等待公布就仲有少少即係細節公布，就係話究竟科興疫苗納唔納入為佢哋認可嘅之一啦。第二就係話我哋出發前而家要下載佢哋一個應用程式嘅叫做 MySOS， 就上載一啲旅程同埋個人嘅資料，究竟係咪繼續要去咁樣處理呢？咁我諗係剩翻呢兩個問題未解答啦。咁其他就係好簡單，你十一號打後就香港人揸特區護照基本上就免簽。系嘛，三針復必泰就可以免除出發前嗰個核酸檢測，去到亦都可以自由活動，冇任何限制咁樣。 咁係咪即係話，就算佢哋唔承認科興，但係都可以入咗境先至去再做一個檢測，係咪咁嘅意思咧？ 哦，完全正確。如果你真係認可科興嘅話，只要係出發前嘅72小時內，係咪去指定個10間醫療機構做呢個核酸檢測就可以？ Okay。 咁所以而家啲顧客嗰啲嘅訂單啦，咁係咪都係10月11號之後嘅咧？ 大部分都係啦，因為你其實你講之前仲要做簽證嘅時候，講緊8個工作天，其實已經嚟唔切噶啦。縱使有客人想問我可唔可以下個禮拜出發，其實簽證問題想去都去唔到，咁所以大部分都係11號之後。 究竟而家個簽證嘅手續係點樣嘅咧？因為以前我哋拎住一個即係香港嘅護照就可以去噶啦嘛，嚇。咁而家係點樣嘅？ 如果簽證嘅話，其實就8個工作天啦， 8個工作天， 係啦，咁填一份表格，俾一幅證件相，咁基本上就係同埋揾旅行社發一個文件啦，咁呢幾樣嘢係啦，拎去個北角嗰邊嘅簽證中心就可以。 咁但係基本上係咪旅行社都會幫銀客做埋呢一步嘅咧？ 11號之前是一定要由旅行社去處理的，但是11號之後就不同了。 就要自己去了， 不用簽證了，11號打後就 就完全不用了。OK， 想問埋呢，即係遠少少，即係聖誕新年嗰個嘅市道啦。咁其實而家因為即係國泰譬如其他航空公司咁，都可能要啲時間先至恢復啲航班啦。其實而家聖誕新年嗰啲嘅季節呢，係可以訂機票或者訂旅行團未㗎？ 機票我知道可以啦，咁旅行團都某部分都可以啦。咁但係視乎每間行社操作啦，咁我哋就會希望有明確啲嘅機位數量先開始發售咯，就費事到時打擾客人旅程啦。咁但係機票其實可以訂到一年，即係一年內機票都可以訂得到。 係，咁即係其實都要繼續留意住嗰個航班增加嘅狀況，先至可以繼續去銷售啦，係嘛？ 嗯， 睇清楚啲啦，因為有時啲航班都就算航班又好，量員都好，未即係如果旅客想穩陣啲嘅話，最好真係落實咗機位先去買機票或者參加即係任何旅遊產品。 啊，咁即系其实作为顾客咧，作为市民都可能要都定期啊，都要去留意住嗰啲机位同埋旅行社嘅资讯系咪啊？ 冇错，完全正确。 系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 你， 多谢你。系袁振宁咧，就系中横游嘅常务董事嚟噶。咁啊，当然啦，即系零加三嘅措施实施之后咧，咁啊，一定多咗好多人咧，就系选择去外游啦吓。咁同埋即系旅行社啊，都多咗好多查询啊，好多嘅旅行团啊、旅游产品咧可以去发售啦。咁各位听众又点睇咧？大家有冇都计划下你嘅外游行程咧？咁大家又会有冇啲咩留意到咧？譬如话都冇有冇留意即系机票嗰个价钱 系 如何咧？ 都贵咗噶啦，应该 系啦，大家。又会唔会选择喺呢个时间就会去外游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03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46宗，输入个案188宗。医管局呈报12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5岁，其中一人已经接种四剂新冠疫苗，两人没有打针资料。学校方面，上星期五至今朝早系共呈报1280宗嘅阳性个案，涉及687间学校，包括1116名学生同164名教职员。26间学校共29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共2名院友检测阳性个案，共1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消息指政府最快听日公布会在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加入新功能，被家长同时储存仔女的疫苗通行证，方便进入指定处所。政府早前调整疫苗通行证要求，将适用年龄降至5岁，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措施今个星期五起实施，5至11岁儿童至少要打第一针，如果已经打第一针但超过3个月要打第二针，才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在11月30号起推行，统一接种要求为已打两针。本港八月进口及出口显著转差，同样创2020年1月以来最大按年跌幅。上月出口按年跌幅扩大至 14.3%， 连跌4个月，进口亦都跌 16.3%， 连跌2个月。政府发言人说，外围环境转差，香港出口表现将面对庞大压力，主要先进经济体因应通胀高企而大幅加息，将继续压抑环球需求。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供应链干扰亦都增添不确定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制裁超级大国。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全球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媒体指出，制裁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选武器。汪文斌说，美国正是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的物价居高不下，民众承受巨大经济负担。在全球化的今日，美国决策者应该认真反思，美国滥施单边制裁对美国自身造成的反噬效应，不要再做损人害己的事。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呢個入境安排咧改為零加三嘅情況啊！各位嘅聽眾有冇計劃外遊咧？咁大家有睇到呢個情況係對香港有幾大嘅幫助咧？咁大家有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楊立門啊，雖則話咧就係而家都多咗香港市民啦，咁都計劃緊外遊啦，亦都多咗一啲嘅海外嘅港人啊，或者一啲旅客咧係嚟到香港啦，咁但系咧，究竟我哋嘅航空业界嘅运力啊，运载能力能唔能够即系追得上呢个嘅需求咧？嗱，其实咧，根据机管局嘅资料显示啦，咁其实就今日咧系有51班嘅航班咧系抵港，嚟紧嗰几日咧就会有64至76班不等啦。咁但系即系仍然咧都相对于就系疫情之前啦吓，咁其实都仲系争好远啦。咁有唔少嘅航空公司咧，之前都讲到话啊，已经系譬如系已经将佢哋嘅飞机系摆咗喺外地嗰度啦，又或者咧系都之前有一啲嘅缩减架构嘅一啲措施咧系做过啦。咁嗱，国泰咧就回复我哋嘅查询咧，都讲到话要重建航班嘅运力咧系需要一定嘅时间啦。咁啊，要确保营运准备充足，都咧涉及其他嘅複雜限制啦，航班嘅運力咧係需時逐步增加嘅，楊立文。 係啊，嚇。因為早期咧就有好多員工咧根本都等唔到咁耐啦，因為都要開飯噶嘛，咁所以咧有不少咧係已經即係轉咗行啦嚇，或者變咗即係譬如話兼職啊，即係咁樣嚇。咁國泰就今日接受唔到我哋訪問啦，咁但係佢都有提供咗一啲資料嘅。咁佢咧就話為咗滿足公司未來18至24個月嘅營運需求咧，佢有個目標咧就係要增聘超過4000名嘅前線員工嘅。即系包括系出年年底之前咧，要增聘700名机师啦，吓咁咧，佢亦都重新推出咗见习机师嘅培训计划。咁有关嗰个4000个前线员工之中咧，系包括2000名嘅机舱服务员啦，同埋1000多名咧香港机场嘅客户服务主任，即系所谓地勤嘅联络员等等嘅。 咁另一间嘅航空公司香港航空咧，咁都预计喺未来嗰几个月咧，会恢复更加多嘅日本航线啦。人手方面咧，佢哋就话咧系会重召一批咧早前放咗无薪假嘅机组人员咧，进行训练同埋重返岗位啊。咁究竟大家咧又点样睇呢个航空业界嘅人手问题咧？就算有飛機都要人手去到運作㗎，咁究竟係人手能唔能夠符合到嗰個嘅需求咧？嗱，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外務副主席蕭榮恩啊，蕭榮恩你好 ，Hello 主持好， 你好。 頭先都講到啦，就國泰都係宣布咗一啲嘅招聘嘅計劃啦。首先不如問一下，其實你哋見到咧，而家航空業界咧嗰個嘅人手狀況係點樣？ 首先人手狀況方面咧，就有流失嘅，所以而同一時間，但我哋公司亦都有開始招聘翻我哋裁員被裁員咗嘅舊同事啦。同一時間，所以就叫做係一個每日有人走，但係都會有一個新同事加入咁樣咯。 會唔會即係而家咧零加三已經宣布咗啦？咁其實一時間已經要多咗好多航空嘅需求啦。其實而家呢一刻咧夠唔夠人用啊？ 呢一刻暫時係未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但係當然啦，逐步隨住全世界都叫做開始復甦啦，旅遊業開始復甦啦，咁相信喺可能聖誕節啊，或者下個月開始就可能會有呢個憂慮多少少。暫時呢一刻未有話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就算今日零加三開始。 你頭先講到話已經係請咗一啲早前係可能係削減咗嘅員工翻嚟公司係咪啊？ 是啊是啊，由九月开始我们有一些以前的同事再次这样重返我们公司，就开始做回空中服务员的。 那个状态是怎样的呢？即是他们现在是不是他们之前是不是做一些兼职啊，或者是直接转了行啊，那有些直接是为了明知道可能都会即是复上啦，那就即是等你们召他们回来开工的呢，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 咁我就唔係好清楚每人嘅背後嗰個故仔係點樣啦，係啦，不過我係啦，不過就暫時佢哋飛翻嘅同事亦都連之前嘅或者深嘅都有嘅，有啲係飛即係以前係喺國泰度服務咗二十年嘅，再翻嚟飛嘅都有嘅。咁但係當中佢哋背後，譬如呢兩年究竟係做緊兼職啊，或者係有冇做過其他工或者根本冇做，一路等緊咧，就未有數據，唔係好清楚。 或者咁問啦，即係佢而家即係向一啲之前離咗職或者係辭退咗嘅同事招手啦。其實佢哋開即公司開出嚟嘅條件係咪吸引咧？因為即係相信呢一段期間好多嘅員工都已經可能轉咗行啊，咁樣即係要有一個吸引嘅條件啊，先至吸引到佢哋翻嚟做噶嘛。你自己掌握嘅情況係點咧？ 是，其實你話薪金方面就一定我覺得唔係一個吸引嘅薪金㗎啦，因為尤其是而家香港係個生活水平咁高啦，薪金底薪其實只不過係9000元多少少啦，就我唔覺得係薪金好吸引，咁但係可能對於佢哋想再做翻空中服務員嘅同事，佢哋可能有吸引佢哋嘅位置，我相信可能係一啲員工嘅航空機票嘅福利啦，或者其他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系我就想知道，即系而家请翻佢哋嘅时候，佢个待遇系咪不比以前差嘅咧？亦或系佢要 噶，一定，因为因为其实自从2020年大裁员之后，其实我哋全部人嘅新嗰份合约一定系比以前薪金起码少咗30%嘅，所以就算佢哋而家新嘅同事请翻嚟咧，那个薪金都系跟我哋新嗰份合约啦，所以都一定系同以前系唔同的， 即系比以前已经起码低咗30%噶啦。 冇錯啦，冇錯。 咁嗱，我又想再問咧，即係你而家咁加翻入嚟，即係國泰嗰啲即係間航空公司嗰啲員工咧，佢哋嗰個年資點樣計啊？即係之前嗰兩年係咪當冇咗噶？ 哦，係啊，暫時咧公司都係話大家係從由頭做起嘅，重新做起嘅。不過咧係喺招聘佢哋嘅時候咧，有一個條款咧就講明話以前。大家以前累積嘅飛行嘅小時咧，係有可能啫，有可能第時係將會係其中一個考慮嘅升職嘅因素，但係純粹係有可能嘅啫。 哦， 即係但係佢而家 都係重新做起， 即係呢一刻翻嚟，佢都係按一個初入職嘅員工嘅薪酬待遇開始計算，係咪啊？ 冇錯，正確。 咁即係第時計長期服務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就唔計嗰兩年噶咯喎，即係 所有嘢都重新計起噶啦，其實 係 咁至於其實啲同事有冇話都希望有啲乜嘢嘅公司嘅一啲福利啊或者幫助咧？咁譬如或者呢個訓練啊培訓方面，你覺得有冇需要去到提供一啲培訓俾呢啲即係翻嚟或者係新加入嘅員工咧？ 佢哋其實有㗎，佢哋係真係當佢哋係由重新做起咁樣，佢哋都有接受咗4个礼拜嘅培訓，先至再重頭呢個飛行嘅，係啦，冇錯。 即要重温翻啲 係啦，係啦，safety方面啦，或者 service 啦，兩邊都要再 train 過嘅。 哦，嗱，咁嗱，你哋嗰行就好即係比較好嘅一個待遇，就係即係親戚可以即係有一啲即係折扣嘅機票啦嚇。咁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就個運力都未翻嚟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報團。咁係咪其實都唔係咁易攞到呢啲咁樣嘅折扣嘅機票咧？ 其實係㗎，即係因為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其實不嬲係啦，當然明白啦。你有呢個福利，但係呢個福利嘅好處當然就係相對平機票啦。但係問題同一時間就係係啦，你一定係嗰個上機嘅條件，你唔係第一㗎啦。你因為你唔係正價㗎嘛，所以係啦。咁嚟緊大家見到復甦啲機好滿，咁相信就算你唔好話親戚啦，我哋自己身為員工上機去旅行都未必上到。不過你放遠啲睇成件事，全部嘢復甦都係一件好事啦，係咪？ 係。 其實以你所知咧，而家人手個頭先你講話，即係公司都有去招聘啦，亦都係請一啲舊同事翻嚟啦。其實補充個速度啊，係咪追得上需求咧？你有冇掌握個情況啊？ 哦，其實係啊，呢個可能係會嚟緊係一個要考慮嘅因素，因為譬如我哋舊年我哋自己自行嘅統計啦，我哋嘅員工大概有6400名，咁今年就係5600名咁樣嘅，即係所以今年一年之內走咗800个同事嘅。 嗯 係啦，咁所以佢當然啦，咁佢 keep 住請人，但係問題係如果 keep 住我哋呢個流失率咁去請人嘅速度保唔保得翻咧，亦都要去補足而家越嚟越多機呢樣嘢，咁就係啦，即係未來可能會係有一個考慮嘅因素。 我又想再問一下咧，即係之前有幾個航空公司咧，即係佢有啲海外嘅員工嘅嚇，咁咧就過去呢兩年咧，就嗰啲海外員工已經即係翻去即係佢自己個即係國家啦，咁就冇再翻嚟。咁而家係咪都會請翻佢哋啊？抑或點嘅咧？你知據你所知？ 暫時未有呢一個消息嘅，即係暫時我哋都係請緊本地香港嘅同事，以前俾人裁員過嘅多嘅，係啦，又或者又請過少數咧係譬如是日本人或者韓國人，但他們已經是香港居民的了。 是哦，那些。 是 啦， 是啦，沒錯。 現在呢，因為放寬了零加三的入境安排，其實增加的一些飛行的需求呢，很多大部分都是即係啲亞洲啊，即係或者短線嘅航線啦、啊。其實以你嘅掌握，即係長線嘅航班係點樣咧？會唔會影響你哋工作嗰個安排咧？ 其實長線航班我哋都陸陸續續開始恢復咗多咗噶啦。咁但係可能如果你要話影響主要影響空中服務員嘅因素，就係究竟嗰個航班嘅密嘅程度可唔可以令到我哋一來一回，我哋飛去啦，然後接翻架機翻嚟，我哋中間喺外站嘅休息時間充唔充足咯？因為呢個係我相信係大家最關心嘅嘢咯。 咁而家足唔足夠咧？而家呢個情況？ 暫時就真係唔係咁理想住嘅，因為始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不停有機去到嗰個外站，然後又再翻嚟，所以可能有時係無奈咁樣嗰、那個留喺外來嘅外面嘅 stay over 係真係短咯，咁就真係係攰噶。 好，唔该晒，萧永恩啊，多谢你啊。萧永恩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外务副主席嚟噶。咁啊，大家点样睇今次呢个零加三嘅入境安排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请嚟一位议员同我哋讲下点样睇呢个措施咯。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各位， 你好。 你又点睇零加三啊？ 零加三对香港人就喜出望外，其实呢总之零香港人已经开心的了，零加七和零加三事实上又不是很大分别。 是啦，你怎么看，即之前即大家都流传说零加七，结果是一个零加三，好像即进一步放宽，你有没有意外的呢？ 我是有意外的，因为我一路直接跟特首争取零加七，因为对香港人来讲呢，你最近有一个零二。加幾呢只不過是他幾時可以出去吃飯啊那些咁嘅啫。咁香港好多人去完入埠去完外國返嚟嘅都唔介意屋企食飯啦、 啊。 係咪咁所以對香港嚟講零加七零加三應該就唔係好大分別，唔係出望外啦。但係對外地人嚟講大分別。七日呢冇外國人會嚟香港嘅，你叫佢嚟香港美食之都。七日我喺间房度叫外卖就变咗外卖之都啦。咁我问过政府，佢话唔系，咁佢话买麦当劳喺个公园食嘅。咁我心谂， 唔系咁理想啦。 又弊，如果你做到咁啊，唔好意思啦，系咪？咁啊，所以零加三其实都有首尾嘅，因为其实香港都有好多短途旅客，佢嚟香港得个三四日。咁你零加三，咁其实亦都系嗰个唔嚟嘅意欲好大。咁所以。出現的問題呢就是這件事落實了之後呢，香港人就很開心，就至少我認識的朋友呢不但只已經在這裡計劃著這個聖誕去哪裡，現在農曆年又計劃了，連出年春節都計劃了， 是啊是啊， 還沒排到暑假而已， 是啊， 現在個個在做這些事、好了，那你想想我們七加零的時候呢，香港人就邊度都唔去，就喺香港，咪香港經濟其實都唔差噶。嗰陣時嗰段時間，因為我本地嗰啲限聚令啊嗰啲，已經可以堂食可以出嚟食啦，已經去到八個人啦。雖然限聚令四個啫，咁嗰陣時全部啲人都喺香港使錢噶嘛。咁所以香港經濟喺嗰段時間唔差嘅。七加零嗰陣時，去到三加四咧，其實已經流失咗好多出咗門噶啦。所以就嗰陣時已經。个势就冇咁咩，咁你话如果去到而家零加三咧，未来嗰几个大节日咧，我觉得香港嗰个本地消费一定仲差过七加零。咁嗱，无论点都好，我咧 就是很矛盾的。我有一个商界人士，又是一个直选议员，为市民开心我撑零加三，为了商界本地经济呢，零加三我都很伤、okay? 因为本地的人就走了、很多了，就很多了，外地人未必来，所以应该平衡回呢，就最快就是零加零。咁零加零其实都唔系话个个都嚟嘅、因为仲有一样嘢咧，佢落地一定要验测噶嘛，要检去验你噶嘛。咁、有好多游客，全世界都唔使验，我香港要验，咁你又要核酸，我明明日日自己做快测都冇事，人嚟到香港，哇，你核酸就即刻 我有两条， 咁我成个出咪冇晒，咁亦都会令到好多人却步。 系 ，OK， 咁所以我觉得进一步，我想同政府争取嘅咧，就是、可唔可以零加零嗰阵时啊，去到零加零嗰阵时，令到啲人真系可以一嚟到即刻可以出去食嘢，同埋佢放心嚟香港咧，可唔可以考虑打满三针嗰啲唔使验咧，净系验两针以下咧？因为整个概念就是到底你验佢是为了怕佢确诊传播给人，那即是你很紧张香港的确诊数字啦。那我们香港的确诊数字固然是重要，但是不是我们最主力去追求那样东西呢？或是保住那个死亡率、重症率那个案啊。如果一路都不飙升的话，我当我五千去翻七千去翻九千，系咪？我医院承受得到嘅，到底我哋再去验呢啲人为乜呢？咁既然佢又打咗三针嘅，咁即系如果佢传咗俾人，或者人哋传咗俾佢，佢唔会入去我哋医院啊嘛，用咗我哋嘅病床啊嘛。咁所以我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就话欲求去。再撳低呢個確診數字，一定追求呢個數字唔可以超過幾多幾多幾多。我不如索性就係盡量防止嗰啲未打夠三針嘅人，減低個風險，佢中招，會得去咗我哋嘅醫院，甚至乎重病。咁於是乎呢，就你打針，你就可以去好多地方；你唔打齊針，就啲地方唔去得。明明咁，即係呢個概念呢、就係同你傳播俾人嘅機會有幾大，就好唔同嘅概念。咁如果係咁呢，主軸就去咗你有冇打齊三針，多過呢係咪嚴你有冇確診呢隻細菌啦、而家全世界基本上都係預咗你有細菌都唔理你嘅、最緊要你打齊針，唔好逼爆佢嘅醫療系統啫。 其实而家虽然是零加三啦，但都有好多医学专家咧就话，其实而家已经有条件做零加零噶啦，咁有香港吓。咁你预计政府其实系仲有几耐时间零加零咧？你觉得？ 我觉得政治问题。原本香港人要求零加七。李家超好叻，好有本事。游说到中央支持佢。零加三。OK。你话一跳跳到零加零咧？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我不相信这件事完全是我们特区政府说了事的，大家都想想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不如零加三，等多两三个礼拜，等多两三个礼拜喘一喘，即是唞一唞气，然后再想零加零啦，就不要那么快逼他。现在呢，你知不知道每天呢大约有百几个输入个案啦，今日 180几啦吓， 180几啦，有一半喺机场留到嘅，咁所以你零加零嘅话咧，其实唔系180个走晒入社区，系得90个你喺机场接住嘅，另外嗰90个咧，原本咧就有45个就头三日，45个就后4日，咁你后4日放咗啦嘛，咁所以如果你放埋头三日咧。只不过是讲紧40几日，每日可以入咗社区，去即系除口罩食嘢嘅啫。咁40几人，放咗，系咪真系对我哋嘅医疗系统啊造成咁大嘅乜乜乜啊咁咧？ 系啊系啊， 因为仲有得80个 是你落機已經鬧了，他已經去了， 其實分別不是很大的，真的是啊， 因為你還有一個叫做檢疫的嘛， 田北辰，我都想問一下你，你剛才都說即可能都要看多少少時間才再去看即放寬零加零啦，但是的確其實社會上有不少商界人士都希望可以盡快去到推行的，尤其是即是11月啦，經常都說有這個金融的投資的高峰論壇啦，又有呢個七人欖球賽啦，其實有冇需要真係十一月之前就要放寬零加零咧？ 我正話講咗，循序漸進啦，循序漸進可以係兩三個禮拜做噶嘛，就唔好聽日即刻做啦。我覺得如果啱啱講完即刻做，咁佢都幾難做嘅。你話去到十月中到 兩三個禮拜之後都好快啦，應該嚇。 係兩三個禮拜之後零加零。咁咪睇下呢兩三個禮拜零加三咗之後，嗰、那個數字點咯？因為而家大家唔知嘅就零加三咗之後，禮拜一開始啊嘛，即係 今日開始嚇。 咁啊嘛，零加三咗之後，有幾多人入境咧？冇人知、 嗯。 如果入境係多咗幾倍嘅，咁你機場鬧到嘅又多咗幾倍嘅咯。 嗯 ，OK。 咁個數字又唔細嘅咯。 OK。 咁所以最緊要睇下零加三，咁咪第一個禮拜都睇到啦。 OK。 係咪以前多十幾廿個 percent？ 如果係咁，咁佢就大條道理零加零啦，係咪 ？OK。好，時間關係啊，同阿田北辰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田北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呢節講到呢度先，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就是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意外，龙尾在牛头角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则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交张数2708张，上证指数收市报3051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43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283.2升8.2。阿里巴巴78.7升3毫，美团167.5升7.2，汇丰控股42.25跌3.45，盈富基金18.5跌8仙，中海油9.65跌5.7，恒生中国企业62.2冇起跌，金沙中国20.4升2.76，友邦保险68.35跌7毫，银河娱乐47.05升3.1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 BC 科技集团、富一国际控股、黄璽餐饮集团、瑞港建设和荣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中泛控股、广联工程控股、皇冠环球集团、综合环保集团和畅游联盟。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15，瑞士法郎0.991，加元1.364，人民币7.164，英镑对美元1.074，欧元对美元0.965，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15420比上日收市跌咗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38.62美元，卖出价163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5.9，比上星期六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啊，这个时间想讲一下香港的经济应该何去何从呢？经常都讲就是有些的外资外商都讲到话，因为香港较早前一些比较严谨的入境政策啦，就导致到就是一些的外商可能将一些的经济活动啊，将一些的办公室啊都是调离了香港啦，甚至呢一些人才都可能是流失了。当然啦，即是香港也都经历着不同的问题啦，就令到就是疫情啦，以至到其他嘅因素咧，都令到咧就有一啲嘅人才流失嘅状况。咁嚟紧啊，而家咧就刚刚放宽咗呢个入境做0+3啦。嚟紧香港应该点样去走经济呢条路咧？去到回复翻就疫情前嘅状况咧？ 是啊，是咁咧就我哋见到香港大学咧个经管学院咧系即系公布咗香港经济政策嘅绿皮书2022年嘅吓，咁咧就对呢啲问题咧都有好多新嘅建议俾我哋嘅吓，咁因为都见到香港而家都系经历紧一个非常之严峻嘅阶段啦，你见到好多国际嘅评级啊，或者系譬如甚至我哋嘅金融中心嘅排名榜咧，亦都系即系跌到喺新加坡之后噶啦吓。咁呢个咧就亦都系因为香港即系嗰个防疫嘅政策系好紧住啦。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离开咗，即系香港好多公司咧系真系离开咗香港嘅吓。咁咧就真系唔知点样去吸引咧佢哋翻翻嚟。咁佢因此咧就呢一个嘅研究咧都有好多建议咧系讲翻，即系究竟香港讲嘅劳动年轻嘅劳动力萎缩啊，人口老化同埋即系人才外流呢个问题，究竟应该点样系去做翻好咧？咁呢个嘅研究咧，亦都有一个比较系瞩目嘅一啲一个环节咧，就系讲翻香港即系房屋个问题嘅。因为好多人都讲香港嘅经济咧，就同埋个整个社会嘅问题，好多都系源于咧嗰个房屋嘅不足啦吓。咁咧就令到即系个影响个人嘅生活质素啊，同埋个生计都好紧要嘅。咁佢呢一个嘅研究里边咧，都有一啲建议咧，系点样系去可以善用翻即系香港嘅房屋资源。 仲有就系香港嗰个嘅经济产业嘅建构。咁以往一直都被视为咧都几依赖系，譬如金融业啊，以至系服务业啦咁。咁究竟啊嚟紧啊，香港点样可以发展多元化嘅产业经济咧？咁呢个都系今次咧呢份港大嘅经济政策绿皮书咧有提及嘅地方嚟噶。咁大家又点睇咧？吓，各位听众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请嚟咧系做今次嘅经济政策绿皮书嘅学者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有港大经管学院冯国京冯国伦基金经济学教授邓希伟教授啊，邓希伟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咁又受住呢个疫情嘅挑战啦，以至到邻近嘅城市地区嘅竞争啦，咁其实香港咧都出现咗一个即系竞争力嘅危机啊！你觉得咧，其实而家香港应该做啲乜嘢去到叫做提升翻香港嘅竞争力啊，以至到系回复翻疫情前嘅经济活动咧？ 嗱，短期之内我估就系要尽快实行呢个0+0。因为我最近都去咗几个国家啦，咁我发觉佢哋真係有一个安全嘅防疫政策，但係对外呢其实已经係打通关㗎啦，即係已经冇任何即係会阻碍外来游客又好，做生意嘅人又好，去佢哋嘅国家度去进行各种各样嘅活动。咁呢个短期措施我估似乎不久的将来应该都会达成的啦。咁财政司司长亦都喺周日嘅时候写咗个日志啦，就係话大家准备好啦，好快呢就会0+0㗎啦。咁我哋呢好快就会 back to normal， 就係做返正常嘅活动。咁但我觉得中长期嘅话呢，其实香港要处理好多我可以话叫做经济上面嘅深层次问题。即係简单讲就係贫富悬殊同埋高房价。令到香港的生产力呢其实都出现好严重的问题。产业的方面，咁我一路过去嗰两年都有一啲嘅研究啦。 咁我發覺其實香港嘅產業咧係單一啦，亦都出現叫所謂叫中產空心化。咁嘅咩意思呢？就係話如果你將香港嘅職位分為高收入、中收入同埋低收入嘅職位咧，其實中收入嘅職位咧，佢嘅勞動力嘅要求，即係嗰個 labour demand。同埋佢哋個工資咧，過去嗰五六年都不斷咁下跌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冇一個多元化嘅產業，亦都係因為冇一個推動產業多元化嘅政策或者一個長遠嘅思維。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四大支柱最勁就係金融啦。咁但係除咗金融之外，三大嘅支柱其實都下跌緊嘅，包括佢對香港 GDP 嘅貢獻啦，同埋香港勞動力就業嘅製造咁樣。咁所以我估好多人都講緊再工業化啦。咁當然我哋係講緊就係走高端技術型科技化嘅再工業化啦。咁但係問題係點樣做呢？咁我喺今次嘅綠皮書都寫咗一個報告，同我嘅同事吳燕輝教授。咁你講到，即係香港嘅地少人多，市場又細，咁當然係要同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合作啦。咁但係我哋其實仲有好多工業嘅產業鏈嘅一啲優勢嘅，即係包括我哋做設計啦、做研發啦，即係特別喺唔同高端產品嘅上游，我哋仲有優勢，應該好好咁釋放呢啲優勢。要做到量產嘅話，當然我哋香港未必有足夠條件、有足夠資源去做。咁但係大灣區咁大嘅地方，有咁高嘅人口啊，同埋有佢嘅應用科技嘅技術，咁相信有好多合作嘅機會，令到我哋香港即係再走一個即係高質素生產力高嘅經濟路線，而希望從而可以帶動到即係嗰個中產收入嘅職位重新出現啦，同埋亦都希望可以解決到好多貧富懸殊同埋其他即係經濟上嘅深層次問題，包括我哋嘅生產力，其實你頭先講咗啦，過去嗰十年廿年其實都係下跌緊，或者冇好明顯嘅上升。 其實就關於發展創科啦，咁而家政府都規劃緊北部都會區啦，將會有唔少嘅啲創科嘅設施啦，同埋即係譬如係科學園啊，亦都有一啲嘅擴建計劃啦。咁但係人才係一個大問題啦，因為究竟係咪有足夠嘅人才去到撐起成個嘅創科產業咧？以至到啊，其實而家即係各行各業都經歷咗疫情底下嘅人才流失嘅問題啦。你哋今次綠皮書又會有啲乜嘢建議去到吸引人才呢？ 我哋有兩三個 chapter 係講到人才嘅問題嘅，咁特別係我自己同吳燕輝教授寫嘅一篇叫《創建優質工作之城》。咁我估人才係任何一個已發展經濟體最重要嘅一個環節，係嘛？即係你話地我哋係少，但其實唔係冇。錢我哋仲有嘅，咁就人才確實係走咗好多，同埋我哋而家需要嘅人才咧，未必喺個市場度咁容易揾到嘅。即係我而家要搞高科技，要搞創科，咁好多人才都係可能係做電腦有關噶啦，同埋係管理呢啲新科技嘅公司同埋佢嘅項目嘅一啲管理人才，我哋其實都好缺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哋即係一路都冇工業啦，冇高端工業啦，或者有好多以前做高端工業嘅行家，其實已經離開咗香港。咁因為疫情同埋防疫嘅措施，過去嗰幾個月亦都係令到好多人離開咗，即係特別係 I T 嗰個行業咧。其實而家好多佢哋都係 work from home， 即係喺屋企做工。其實好多人係去邊度做都得噶啦，佢間公司都願意去唔需要翻工咁樣。咁所以點樣可以吸引翻呢啲人才翻嚟呢？我覺得香港係仲有佢好明顯嘅優勢啦，即係一個宜居嘅地方啦。咁我哋係比較國際化嘅都市啦。但係我喺上個禮拜嘅記者會度都講過，即係好多呢啲高質素或者有經驗或者有即係個技術背景嘅人才咧，佢唔會冒冒然去一個地方，即係除非你俾好多好多錢，你俾多啲錢佢都唔會嚟。但係因為佢冇一個好好嘅工作環境，冇一個生態圈，令到佢哋嘅事業可以發展。咁所以解決人才問題咧，其實係好似雞同蛋嘅問題咁。咁既然佢哋唔肯嚟，又或者覺得呢度冇一個發展嘅平台俾佢哋去創造佢嘅事業，咁我哋係要吸納好多一啲國際同埋國內嘅大型嘅企業嚟香港做投資。咁一方面咧，佢哋就會帶佢哋自己嘅管理人才，帶佢哋嘅高科技人才，有經驗嘅人嚟香港啦。另一方面咧，佢哋就會喺香港製造咗好多啲新嘅就業，去引導一啲年青人，佢哋喺大學嘅時候會選擇一啲可能係同高科技有關嘅學科啊， 又或者一啲離開咗香港人，亦都會可能會翻翻嚟香港去再創一番新嘅事業咁樣。 嗯嗯，嗱你你講到呢啲點樣去引到一啲高質素人才嚟香港呢個嘅途徑咧？即係我諗政府都未必唔知嘅嚇，即係過往都即係想做製造多啲。即係咁，我個宗旨就係、是，總之你有一個嘅產業喺度，或者有啲研究項目喺度咧，你就自然可以吸引到好嘅人才嚟㗎啦。咁樣就唔係話你冇呢啲產業，你總之請人翻嚟，咁就自然會有呢啲產業，亦都唔係咁樣㗎啦嚇。咁你將呢啲你嘅建議點樣去即係將佢實質化，係令到政府係形成一啲嘅實質嘅手段，係去吸引到呢啲譬如話大公司或者大嘅研究機構嚟香港落户咧嚇，即係係咪要真係俾錢佢？好似你講過話要重金禮聘啊咁樣啦嚇，咁係咪即係要做一啲比較出格少少嘅嘢？即係去吸引多啲呢啲咁嘅公司嚟香港，或者一個研究項目嚟香港，先至咁嘅人才就自然會嚟嘅啦，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我覺得需要一啲大型嘅機構，但係即係講機構之前咧，其實係要傾下有咩產業我哋香港仲有優勢，又或者有潛在優勢可以發展。 嗯、 我覺得呢個產業政策其實一路坊間又好，政府內部又好，都冇一個好清晰嘅共識。 嗯、 即係我估可能好多即係做決策嘅經濟官員。可能他哋仍然覺得哦，應該市場主導或者即係慣性咗以前嗰種小政府嘅思維同埋方針。 嗯， 即係一講到政策嘅時候，就好似哇，係咪我干預得太犀利，扭曲咗個市場嘅運作，令到個社會唔係好有均衡嘅發展咧？ 嗯， 我覺得應該要大膽啲去諗，產業政策其實唔係話干預，亦都更加唔係 micro management 話你要請邊個或者要做乜嘢，其實。政府同埋業界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去合作，可以去互動，去製造到一個環境俾產業自動去發生嘅。咁、 嗯、 但係喺呢一個即係做法呢、這個政策出台之前，要諗下其實我哋邊兩三個或者三四個產業，我哋係需要推動、需要扶持同埋需要拆牆鬆綁嘅咧。咁、 嗯、 譬如我大膽咁講句啦，香港其實即係做醫藥、做醫學啊。同埋嗰個中西醫嗰個我哋嘅獨特性咧，其實好多年都有講過噶啦。咁但係冇一個舉措係令到大型嘅機構建立起嚟、 嗯， 或者國內或者外國機構投資講緊幾億幾十億咁喺香港設立一啲好大嘅分公司，請千幾人、二千人以上嘅，即係我未見到呢一個即係吸引外國投資嘅一個動作咯。咁、 嗯、 你見新加坡即係講到都問，即係講到大家都攰啦。 係啊， 或者國外唔同嘅城市，佢哋都係好積極咁樣吸引外資。 佢哋真係重金禮聘嘅喎，真係又俾地又俾地又俾人又俾資金嘅喎。 嗱，冇錯，譬如而家你話發展北部啦，咁、啊、你劃一笪地，就係話呢一笪地就係俾外國嘅大公司，即係包括國內，可能係做芯片嘅，可能係做biotech 嘅，係嘛？可能是做綠色環保的，即係講清楚，咁跟住就俾電、俾水啊、俾地，或者唔好話俾啦，但係即係至少要補貼，咁去吸引嗰啲公司嚟咯。 係啊，係啊，即係要走出咗嗰個所謂官商勾結嗰個咁樣嘅心態先得嚇。 係、啊，我估即係個官商勾結就係一個好負面嘅 諗法 啦，嚇、啊，即係好多官員可能係避嫌話， 係啊， 係啊，太近嘅話就唔係咁好、 嗯。 其實係有一個互補長短同埋一個協同效應喺度，應該係着重個 positive 個正面嗰方面。 嗯。 剛才你都講到話要吸引人才呢，要有一個宜居嘅環境啦。咁但係經常都聽講話香港嗰個嘅樓價嘅負擔係比外地呢係重好多啦。咁變咗嚟緊你哋個綠皮書呢都有一啲嘅房屋政策嘅建議㗎喎。咁即係除咗話即係用一啲嘅退稅呢去到吸引一啲嘅人才之外呢，其實對於本地嗰個嘅公營房屋啊樓市你哋都好多建議啊。咁包括呢公營房屋方面呢，你哋提議就是说六十岁或者以上的新申请人的长者住户，或者一些不从事经济活动的住户可以调配至远一些的公屋，如果证明到自己有一些长期聘用的证据，又可以选择调去到一些接近些工作地点的屋邨，这些就听落就会涉及很多的行政动作，你们又怎样去建议呢？ 我本身不是一个房屋的专家，但我知道你讲的哪几篇文字、特别是黄于占教授带领的团队，他们一路都是对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很多的建议。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退休人士甚至可能是单身的老人家，他住在一个公屋单位那里。 但係嗰啲公屋單位咧，其實係好近市中心嘅，即係九龍香港島。咁但係翻工嗰啲年輕人咧，佢哋住嗰度可能係住到即係而家嘅北部啦，好遠或者新界好遠嘅地方。咁但係佢啲工作咧，又喺翻市中心嗰度。咁所以對佢個人本身咧，都係一個非常之疲勞嘅一個過程。講緊成個經濟嘅效益咧，亦都係好損耗嘅，因為你每個人花咗咁多時間喺嗰個交通嗰度咧，其實翻到工咧，可能都冇精神或者少咗時間去工作咁樣。咁但係點解唔可以會做到冇需要住喺市中心嘅人住得遠啲，想住喺市中心嘅人住得近啲咧？就是、因為本身嗰個公屋政策可能係即係以黃教授嘅睇法咧，就係、是、比較冇 flexibility 嘅，即係佢唔可以轉讓嚇，因為更加唔可以賣，咁啊變咗就係令到好多公屋其實佢係。underutilized， 即係住，即係好少人，但又住喺一啲比較大，但又比較近市中心嘅地方咁樣。咁基本上好簡單，就係喺個房屋政策嗰度咧，就係令到盡量貼近即係嗰個市場化嗰個模式，係咪容易啲轉讓嘅話咧，咁就變咗。有需要住喺近同埋比較大啲嘅地方嘅人，就會得到佢哋所需嘅房屋咁樣。 咁即係咁就牽涉將一啲即係喺一個市區公屋住咗好耐嘅一啲，譬如話年紀大嘅人，將佢要連根拔起去到一個新嘅社區嗰度，係咪牽涉呢啲咁樣嘅動作咧？其實即係可能 我估實際嘅操作咧，就係睇翻佢哋自己嘅意願啦。咁啊，即係絕對唔係話政府係要佢哋你走啦，因為你過咗幾多年紀或者你冇做嘢咁樣，而係提供啲誘因啦。即係可能其實佢哋都唔需要即係一個獨居老人住喺個公屋單位嗰度嘅，可能有啲地方佢哋可以住得遠啲，空氣又好啲，或者一個即係當然呢個 mindset 佢哋自己要改變啦，同埋佢要接受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能夠套現又好，或者搬去一個遠啲但係又平啲嘅地方都好咧，佢哋係可能即係根據佢自己嘅要求同埋佢嘅條件咧，佢會作出適當嘅做法。即係翻翻轉頭，亦都係用即係喺個產業政策嗰度咧，我哋覺得嗰個市場未必運作即係最有效率嘅。但喺個房屋政策嗰度咧，就調翻轉，反而咧就係希望多啲市場嘅力量，令到佢可以自己嘅調整。 就好快，再翻一個問題啫，仲有一分鐘。就你亦都建議話有住緊居屋嗰啲人可以租間屋出去俾人，咁就令到即係嗰個私人嗰啲咁啊劏房嗰啲又唔需要咁貴租啦，咁樣即係點樣運作嘅呢樣嘢？其實佢自己都要、你租出嚟，咁自己冇得住咯。 這個不是我建議來的，這個即是 again 是黃教授和他的團隊的建議、 okay. 即是我們的綠皮書我們有八篇的文，那是一個團隊大概十幾個教授做的貢獻、 okay. 我就是只可以這樣說，詳細問題可以問下他，但是我是支持他那個就是將公屋盡量做得比較市場化的那個概念。 OK 好，謝謝鄧希偉教授，多謝你。 OK thank you。 鄧希偉教授就是港大經管學院的經濟系教授來的。那各位聽眾有什麼意見，尤其是剛才都講到一些人才啊，以至到是房屋的問題，大家有什麼回應呢？可以打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 難度當地官員說救援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多死傷者，起火原因仍在調查，初步相信可能是在停車場充電的電動車發生爆炸導致火警。天氣概況，本港今日陽光充沛，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同時一股清勁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下午4點，颱風奧陸集結在西沙的東南偏東，大約45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橫過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今晚天晴，明日大致多雲，同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码头。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下行方向龙尾大宝阁，而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同埋铜锣湾道去摩顿台方向两边龙尾英皇道近住卑利罗线女子中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而家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排到牛头角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胜利道。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柔道代表队在清莱泰国国际柔道锦标赛取得四金两银一铜的佳绩。另外，香港乒乓青年队在 WTT 格鲁吉亚青少年赛分别在 U13、U17、U19 女子单打获得冠军，而在 U19 女子单打亦同时获得季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广东广西黄仲远。想起秋天，你会联想起什么？想到一首歌，想到一出戏，定是想到一块红叶？而我呢，就想到恐龙，因为在全球暖化之下呢，我想秋天都会绝种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天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呢一刻節咧就繼續講講啲防疫措施啊。咁啊，楊立滿啊，呢個入境嘅安排咧就已經放寬至到零加三啦。咁啊，但係對於本地嘅經濟產業嚟講，究竟有幾大嘅幫助咧？嗱，雖然咧就係可能有意外遊嘅市民啦，又或者係要翻嚟香港嘅市民咧，都可能咧係覺得係方便咗嘅。咁但係咧零加三底下咧，咁啊仍然有一個三日嘅醫學監察啦。咁佢哋要拎住個黄码咧就唔能够入去一啲嘅表列处所，咁变咗咧，对于一啲嘅游客，真系旅客咧，消闲嘅旅客嚟讲咧，可能真系未必好吸引啊。咁亦都咧系令到咧本地嘅一啲零售啊、饮食啊、服务业咧，都未必会有好大嘅帮助吓。 系啊，听饮食界嘅朋友讲咧，不止系冇帮助啊。 仲有可能是不好的影響的，因為這樣開放法呢，很多香港人呢本來在香港留港消費那些呢都會去了外國了，即是幾日都好啦，都去了啦，即是都在香港宅了這麼久啦。咁因此咧，就佢哋預期即係對嗰個餐飲業啊，即係嗰個影響都唔細噶嚇，因為本來係喺本地消費嗰啲咧，就即係去咗第二度啦，咁樣即係冇遊客不特止嚇，仲本地嗰啲人咧，即係支撐消費咧，都未必係喺香港啊，即係譬如過時過節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預期即係就算你話消費券即係十月初就俾啦，啊即係另一期，咁都未必真係可以惠及到即係飲食業咯。 嗯，尤其是即係嚟緊咧，可能係聖誕新年嘅檔期咧，咁公眾假期咧，可能都有唔少嘅市民會計劃外遊啦。咁變咗呢啲嘅檔期本身就係香港嘅飲食業啊、服務業啊一啲都比較重要嘅一啲市道啦。咁但係如果係有唔少嘅市民去到外遊嘅時候，而個旅客嗰個增長就亦都冇比預期中咁多嘅時候，咁可能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就未必有好大嘅幫助，可能甚至倒蝕添。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咧就仲有好多嘅一啲防疫措施咧，係施加喺一啲表列處所，譬如係餐飲業上面嘅。嗱，而家嘅餐飲業嘅措施咧，咁就包括有每台嘅人數上限啦，係每台八個人啦。宴会嘅人数咧，亦都有一个上限，系120人啊。咁至于营业嘅时间咧，就系朝早5点去到半夜嘅12点。咁即系话咧，食肆就唔能够营业咧，就超过半夜啦。咁而咧，亦都有一啲嘅限制，譬如话系一啲台同台之间咧，要有适当嘅距离啦，或者系有效分隔。咁都可能都会令到咧嗰个楼面嗰个嘅台凳嘅摆位咧，吓会限制咗或者缩减咗一啲嘅可以入座嘅人数，咁所以咧就见到啦，有5个嘅饮食业商会咧就联署就去信咗俾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埋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啦，咁都系要求到要放宽呢啲嘅措施嘅吓。咁好啦，不如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唔知各位听众有冇都系从事饮食业啊或者其他服务业，大家点样睇啊？而家嗰个0+3嗰个嘅入境安排，对你嚟讲吓，会唔会话真系有咩影响咧？又或者系？都希唔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再放寬一啲本地嘅社交距離措施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飲食業界嘅代表咧，就係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 你好啊，楊立滿， 係你好， 你好，你好。點解會去信俾特首同去講講呢個嘅希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建議呢？ 因為我哋業界咧都見得到咧，0+3咧的而且確咧，佢對短暫咧係見到香港嘅市民咧出外旅遊啊，或者商務啊多於入嚟香港嘅。因為就算入嚟香港嘅旅客、商務等等咧，佢哋都係0+3+3咧，佢都係揸住個黃碼去唔到我哋餐飲食肆啊、表列處所、酒店等等嘅。咁呢個直接咧對我哋業界咧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當然我哋復常之路呢個過程咧就一定要經過啦，都係有痛苦嘅，即係唔可都明白嘅，但係一定要向復常之路之話，特首都講啦，唔會再翻轉頭噶啦，希望就咁，我哋希望咧盡快都爭取0+0嘅，因為0+0咧就才能夠咧讓到我哋香港咧真係可以走上復常之路。我見到世界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已經做咗0+0呢一個實施，亦有效可以實施佢哋防控嘅工作。其實呢個經驗咧都可以借鑑其他國家咧放喺香港，咁樣對我哋飲食業啦、酒店業啦、百行百業咧一個正面嘅幫助咯。 亦都請你詳細講下咧，即係你哋對於放寬你對飲食業限制嘅一啲建議啊。 我哋建議咧，其實8人一台咧轉為12人啦。咁一個宴會或者一個婚宴活動咧，由120人咧就取消無上限啦。咁先講呢兩點先啦。其實而家睇個情況咧，我哋8人同12人咧，我哋其實都已經好安全嘅。入去餐飲表列處所咧，都要有個有效嘅安心出行啦。疫苗護照啦，用嘢做快測啦，咁同埋現場裏面咧就有一個換氣率啦， 咁呢幾樣嘢咧都令到我哋業界咧都其實對市民啊對食客都好大嘅幫助啦。至一場婚宴冇上限咧，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啦。譬如而家今晚有場婚宴係120人嘅，喺ABC 大酒樓。咁其實同樣佢隔離可能有啲散客啊食飯客，如果佢有客嘅話，咁喺原理上咧，其實成個場都係基本上坐滿客人噶嘛。假設如果係好嘅時候，咁唔應該再去規範佢啦。咁令大係。我哋都幾覺得要維持安心出行啦，疫苗護照同埋打三針咧，同埋快測咧，依個都係我哋嘅前提，因為都要有效防控依一個疫情啊嘛。 嗯 嗯，咁好似你都爭取翻，因為而家咧有一個嘅禁令咧，就係即係所有呢啲餐飲處所啊、夜總會啊，或者係即係餐室飯店咧，就冇唔準係有現場表演嘅嚇，即係卡拉 OK 又唔得啊咁樣，即係你都爭取緊呢樣嘢放寬噶。 啊，系啊，同埋取消晚市凌晨直到凌晨呢一个条例咧，我哋都争取紧嘅。其实两者一样嘅，譬如我哋业界好阔嘅，个光铺有酒楼啊，有酒店，有酒吧，有有会所。咁其实呢啲嘅业界咧，其实佢哋都系好依靠呢啲嘅表演啊，或者唱歌咧，去吸引客人噶嘛。咁如果佢哋都系限制住，同埋佢哋呢个表演同埋呢一个唱歌咧。基本上咧都係好安全，佢個台啊或者 離好遠啊， 離好遠，基本上都唔會傳染到俾我哋啲客人，或者我哋客人萬一有帶有病毒，都未必會傳染到去。依個咧只係令到個消費氣氛咧有一個刺激嘅作用。我去嗰、那個會所可能有今晚有現場 live 唱歌，咁咪刺激到佢個消費嘅作用咯。咁至於取消咗凌晨12:00-2:00呢個限制咧，其實都坦白講，譬如啲酒吧或者一啲夜宵嘅客人咧，即係疫情前都佢哋都係有班客人噶嘛。但係而家因為有呢個限制咧，其實見得到咧個消費咧都係早咗嘅，即係晚上八點鐘到咧，都已經啲客人咧離開餐廳多過入餐廳嘅。咁呢個係對正面對整個消費鏈同埋整個業界嗰、那個。客人咧，譬如正常晚餐時間8至9食完飯，夜晚可能去酒吧飲杯嘢，咁你取消咗佢嗰個凌晨個限制，去到通宵咧，咁大家都有啲生意做下嘛。 咁但係酒吧嗰4人限制，你哋冇建議去放寬啊？ 酒吧未建議放寬啊，因為都我哋之前因為有4人啊限制咧，就擔心即係可能夜晚飲咗酒高興得滯啊，點、樣咧就都會有個小嘅傳播或者爆發。咁逐步啦，即係我哋都係個大方向咧，都希望全面復常啦，入境咧就0+0啦，令到香港經濟咧走上復常之路。 咁但而家佢话8人以上嗰啲聚会咧，都要做一个快测噶嘛？啲宾客，咁但系你又冇建议话呢个都取消埋，系嘛？ 因为呢个头先都有提过嘅，快测嗰个咧，我哋都希望保持嘅，因为呢个都系不躺平，同埋对一个疫情嘅防控咧有一个帮助喺度，因为始终譬如放宽到12人咧，有政府系接受嘅话，咁我哋都可以控制住疫情，唔好俾啲宾客客人咧就嚟到可能带有病毒啊传染其他人啦。如果做咗快测有效，系一条线先可以俾佢入嚟参加呢个活动或者婚宴，呢个系有帮助嘅。 其实都想问翻咧，即系你哋而家饮食业嗰个嘅情况啦。因为之前咧，即系譬如我哋讲开有饼店、连锁饼店结业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其实而家有部分嘅餐饮处所啦、餐厅啦，其实都曾经试过咧去到迟交租噶。咁变咗咧就都随住呢个嘅禁止追租嗰个期限过咗咧，咁其实部分嘅食肆都可能有被追租嘅风险啦。咁以及咧就系而家嗰个0+3嘅措施咧，就業界都有啲憂慮。即係其實而家餐飲業界啊，嗰個嘅經營環境係點樣嘅咧？ 先講嗰個5、6、7月保護追租嗰個法例先。咁的而且確咧，嗰喺5、6、7月實施嘅時候咧，令到我哋業界咧係可以咧走個水深火熱嘅。如果當初即係大家回想，如果當初5、6、7月。系冇呢一个保护期，冇呢个法例咧，我谂我哋业界咧已经系倒闭咗噶啦，好多都，因为嗰阵时其实第五波疫情啊，啱啱 先過去啦，因為我哋4月21號先放寬晚市堂息噶嘛，咁啊五六七月基本上佢都冇辦法追得翻個現金流去交租。當然走到今日，大家有冇喺當其時有冇預計到咧？我哋第五波疫情咧，去拖到今日咧都未完結，因為到琴日為止都有4000零單啦。但係雖然開放翻晚市堂食，但係咧那個收入啊，或者對比翻上年嘅收入咧，其實下跌係雙位數字嘅。呢個喺我哋業界嚟講都其實都係意料之外啊。咁所以咧，而家你都見到有好多食肆啊，都被業主追租啊，或者已經排緊庭上法庭去封鋪啊咁樣。咁呢個係對業界係有影響嘅。咁但係隨住呢、這個消費券出台咧，喺前個月又有少少對經濟有提振嘅作用啦，即係幫到我哋啲業界有幾個 percent 嘅幫助。業主咧又可以咁講咧，即係冇竹篙打一船人啦，因為有啲業主咧，即係正確都肯幫助我哋業界啊，去傾延緩再少少交租啊，或者分期交租都有嘅。當然有啲人唔肯啦，即系你唔交翻六七月咧，我就封你铺，入钱去法庭，咁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即系各色其色，唔同嘅 case 咧，我都喺业界都有听过。但系大家都往前望啦，我希望业主又好，租客好。我相信随着我哋复常之路越走越远嘅时候咧，个经济慢慢恢复咧，我哋都有信心咧系可以交翻晒啲租，追贴翻啲租俾业主嘅。亦希望业主咧高抬贵手咧，对我哋业界咧都唔好追得咁紧。我相信到今日仲喺度经营紧、生存紧嘅业界咧，佢系真系好有心喺呢、這个饮食业界继续营运、继续经营、继续生存噶啦。 冇错。系啦，关于嗰、那个消费券推出啦，咁啊，今朝你哋业界你哋同行啊，王家和咧就好似几悲观，即系觉得冇咩效果，因为好多人都离开咗香港咁，你系咪你有冇同感咧？因为即系其实而家啲人虽然话走啫，但系你十月初啲即系都唔系话大批咁样即系离开香港噶，照计吓，因为个运力都仲系未恢复晒嘅吓。咁你有冇佢咁悲观啊？你嘅个睇法？ 先讲十月嗰个消费券咧，一定系对成个社会经济、对饮食业界咧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嘅。但系嗰个效应咧就一定系冇上年咁劲啦，因为上年系讲紧双位数字嘅增幅，全港消费当其实一出消费券嗰头一个星期咧就疯狂消费啦。到八月，今年嘅八月出第二次嘅消费券咧，睇好明显睇到系冇上年咁劲嘅，都有正面帮助。我相信嚟緊十月呢一個消費券咧，都有對社會、對我哋業界都有正面幫助，但唔係瘋狂嘅，呢個肯定嘅。至於個防疫政策又改咗去零加三咧，都睇到網上啊或者book 機票、book 酒店去東南亞、日本啊、泰國啊或者歐美旅行嘅係好多好多好多，因為可能好多香港嘅市民咧都好耐幾年都冇出去旅遊啊或者探親啊或者做生意啦。咁頭先主持都講咧，個運力都未翻嚟噶，即係唔會一下子運走咗一百幾十萬人， 係嘛？ 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嘛？咁我哋睇下年咧，就係擔心就唔係短期，反而係睇咧十二月聖誕節啊、農曆新年啊，或者新曆新年嗰個黃金檔期啊，因為嗰陣時可能當係順利嘅話咧，有機會係越嚟越復常之後越嚟越好啦，少咗隔離啦，少咗乜？咁越嚟運力又返返嚟啦，咁啲市民呢就會外出去旅行啊，去消費。但係遊客或者國外嘅遊客或者國內遊客都未返到嚟香港呢，嗰一下呢就會對我哋香港呢個經濟消費力都嚴重嘅打擊囉。 OK， 好啊，唔該晒徐文偉，多謝你啊。 好， 徐文偉咧就系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各位聽眾有意見嘅話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講緊呢個嘅入境安排呢，就係放寬至到零加三啊。咁頭先我哋訪問咗譬如飲食業界啦、議員啦，咁都喺度問緊啊，究竟幾時可以進一步放寬至到零加零呢？嗱，尋日呢就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呢就接受電視節目嘅訪問啦，就講到話呢，現階段唔調整至到零加零，即係完全免檢疫呢，就因為呢係數據顯示呢就唔合適啊。因為講到話呢，就其實而家社區嗰個陽性比率呢就1%左右，但係呢外地嚟香港嘅旅客呢都仍然係3%啊，咁就話有3倍嘅風險喎，亦都話呢外國呢仲有好多新嘅變種病毒啦，咁亦都話要睇睇呢就嚟緊譬如係一兩個月之後啦，咁呢個嘅比例係咪會繼續下降呢，而另外呢亦都會睇下呢個疫苗接種率呢係咪會繼續上升，係咪可以保障到醫療系統呢等等呢啲嘅因素啊，咁究竟應該點樣理解下呢個嘅卢寵茂局长的讲法呢，我们接下来再放宽个步伐应该几时才适合，有什么条件才适合呢、不如这个时间我都呼吁各位听众啦，大家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的。这时间我们请来一些医学界的人士啦。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林医生你好。 是林医生。 你好。 剛才我就引述了盧寵茂局長的提出的再放寬的條件，那你又怎樣看呢？ 基本上都同意局長的說法，因為始終我們有些放寬的措施呢就有些原則啦，就當然看回那個形勢，即是外國的形勢和即是本地的形勢啦，還有另外一個原則就是即都說過政府都不希望就話即行回回頭路啦，即不希望放寬跟住又行翻轉頭，咁所以我哋其實之前我哋一路做緊咧，即係比較嚴謹嘅一啲入境嘅條例啦、規例啦，咁一路3+4啦，咁其實0+3係都係算一個即係好大嘅一步啦。咁如果譬如話行一段時間，睇下0+3係咪都係暢順，係咪都係風險可以接受，同埋同一時間即係我哋本地嗰、那個確診數字、重症數字係咪繼續咁下降嘅時候，咁變咗交時間再睇再睇翻啲數據，如果 OK 嘅話咧，就下一個階段就可以考慮去0+0啦。 不過我有興趣再去研究一下盧寵茂局長所引述的數字啦，因為之前咧去到解釋放寬的原因咧，都係講話輸入的個案就佔咗每日的新增個案咧，其實係一個細的比例嘅。咁但係而家佢引述嗰個數字個演繹方法就係話其實咧就而家社區嘅檢測陽性比率就1%，咁啊外地嚟香港咧就係3%，咁所以咧就3倍嘅風險。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咁其實係咪同即係本地嘅檢測策略有關？咁可能即係檢測得多，就當然係可能揾到嘅比例又會相對少啲。係咪咁嘅情況呢？ 嗱，依個就要即係再深入咁去探討下呢啲數字背後嗰個成因啦。咁譬如我哋知道外國外地，即係譬如特別係譬如歐美地區咧，咁嗰個疫情相對嚟講比香港即係似乎係個階段係即係比較。靠穩啦，即係依家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我留意翻外國，可能即係佢嘅低水平，即係除咗由佢個 Omicron 個波浪完成咗之外咧，咁佢仲有原因就係檢測少咗。咁所以就佢未必一定係話即係所謂即係比較好嘅情況，就未必講代表嗰個新冠病毒唔存在啦，都存在嘅，甚至可能係因為佢檢測所以唔發現嚇，咁變咗咧。你啱啱講嗰個都係一個重點，就係話，因為可能入境嘅時候咧，因為可能個病徵未必好多，咁即係用核酸咧就揾咗呢班人出嚟，咁相對嚟講咧，就好似個比例比我哋可能觀察到嘅預期咧，就會係高啲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譬如話我哋就住呢個比例，譬如佢嘅差距，譬如如果係講緊係3%、1%咁樣啦，咁係咪一定會令到我哋即係往後嗰、那個防疫措施係咪真係冇放寬空間呢？即係個比例如果真係永遠往跌高，咁又未必，因為你都要睇翻個實際個數字係幾多。咁我哋香港即係幾百萬人，咁入境數字實在每一日都係一定會幾百萬啦。咁就好少數嘅相對講嘅比例，即係就算有3% 同1%，嗰個數目咧一定係實際個絕對數字都係外地入境都係相對嚟講一定係少過本地嘅診斷嗰、那個。確診數字，所以理論上即係嗰個影響就未必會係一個即係好似個百分比嗰度咁去睇，即係3倍咁樣。咁但係 當然要觀察啦呢個，因為都唔肯定，即係佢到底一路放寬，如果好多外地嘅人士入境，咁仲有啲即係可能入境人士個性質又唔同咯，即係可能譬如話未必係回港人士嘅，咁可能係一啲商貿啊，其他可能佢哋會唔會嗰個比例會高啲 啊？ Okay. Okay. 好，阿林醫生，由於我哋就嚟聽新聞啦，轉頭再同你傾一陣下。 係， 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03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46宗。医管局呈报12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5岁，其中一人已接种四剂新冠疫苗，两人没有打针资料。学校方面，上星期五至今朝早共呈报1280宗阳性个案，涉及687间学校，26间学校共29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共2名院友检测阳性个案，共18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沙田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2名职员上星期五确诊新冠病毒，经追踪调查，过去3日先后发现多16名职员确诊，有关职员正接受隔离，情况稳定。院方指出，深切治疗部采集的环境样本全部对新冠病毒呈阴性，初步掌握相关员工近日并没有出席任何大型聚会，会继续调查员工的感染源头。院方已经安排深切治疗部所有病人和职员接受病毒检测，职员工作期间有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目前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深切治疗部服务不受影响。院方又说已经彻底清洁消毒相关地点，加强执行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在医学监察期间，所有在深切治疗部工作员工需要佩戴外科呼吸器。本港入境检疫即日起放宽至0+3，机管局网页显示今日有大约50班航班抵港，不少抵港旅客都表示入境过程顺利，落机后半个钟头内可以离开，但出发前有当地航空公司仍未知本港的新安排。早上亦陆续有检疫酒店的旅客离开，酒店表示已经开始清洁消毒工作，希望尽快回复正常营运。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指北韩昨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外界有关报道，亦注意到美方等近期多次在地区举行联合军演。他强调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至今，主要症结在于朝方的正当合理关切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中方希望半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美方应该承担自身责任，停止对抗施压，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天晴，听日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大坑道 道下行方向龙尾大宝角，而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同埋铜锣湾道去摩顿台方向两边都车多㗎。而家龙尾去到黄隐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近住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受到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喺马路上面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唔好分心，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尼日利亚宣布将会禁止广告业起用外国模特儿同旁白员。监管机构话，措施有助发展广告业，培养本地人才。 广告协会就话，符合年轻人国家自豪感，但系亦都有业界认为是危险的举措。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令君，十万八千里。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的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的白风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一啲嘅措施放寬復常之路應該點樣行啊？咁啊，楊立門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林醫生你好， 係林醫生， 係兩位你好， 係啊係啊，林醫生啊，嗱，而家嗰個即係零加三咧，就主要針對係即係惠及到一啲即係來港或者回港嘅旅客啦嚇。咁但係我哋社會裏面都仲有好多即係社交距離嘅限制嘅嚇，咁啊飲食業嘅朋友頭先講咗啦，即係都好希望快啲係去解除曬，即係呢啲咁唔係解除曬咧，即係大部分嘅即係呢啲嘅社交距離限制啊。咁你覺得而家我哋係咪已經有條件係即係盡快可以解除翻呢啲咁樣嘅社交距離限制咧？ 其實我哋就呢一波反彈就喺即係接近九月中咗就即係高峰啦，咁。依家預期都會一路咁反覆咁向下，咁向下到幾低嘅水平就比較難預測嘅。咁但係相信即係點都會高過我哋第五波之後曾經最低去到講緊二三百宗一日嗰個水平，因為之前唔係 B.5 啦，依家我哋 B.5 為主啦，咁所以即係至少都有一千幾百咁樣降上，咁所以我哋今日譬如大概三千幾啦，咁你見到未來喺譬如話可能兩個星期左右，你見到可能會係。去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就或者可能是我哋呢、這個所謂第五波反彈之後的一個基線啦。咁去到呢個水平，咁我哋預期重症啦、啊，即、就、係、是、一啲心理治療部嘅一啲入邊嘅比率應該會比較低嘅時候咧。咁而我哋個疫苗接種率係慢慢咁上升緊啦，亦都即係包括即係一路一有啦。當然啦，我哋仲有好多空間去追翻，咁但係至少嗰、那個仍然係有上升嘅。咁變咗去到嚟緊，譬如話下個月咁差唔多時候 喺可能都配合一啲非医学嘅因素啦，即系譬如话可能政府都想，可能系十一月，可能喺某啲即系活动之前去慢慢将嗰个社区放松，我觉得都系一个合理嘅时间咯。 嗯。 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復常嘅道路上面咧，即系其实呢一刻咧，应该话咧仲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系需要继续去到进行嘅咧？嗱，之前咧就有几位嘅港大学者啦，咁都提出咗一啲嘅放宽嘅一啲策略啦，咁包括话一啲嘅常规嘅污水检测啊、围封强检啊就要停止啦，因为都比较系叫做麻烦到市民啦，咁即係譬如你喺檢測方面咧，即係檢測嘅策略方面，你又覺得有啲乜嘢係應該留意，有啲邊嘢可以放寬呢？ 我估留就肯定，我估大家都心目中都知道噶啦，戴口罩就冇得就計噶啦、嗯啊、即係最少講緊去，即係今年或者甚至即係下年嘅上半年，可能都係一路要 keep 住口罩嚇、啊。但係講緊係室內嘅地方啦，講就係、是。 嗯。 咁其他嘅一概即係門圍封強檢啊，或者其他相對嚟講，即係成效較低嘅一啲措施，其實都考慮可以慢慢咁樣去即係停氣或者放寬咁樣。 嗯， 甚至有一啲即係過去有一啲就唔係話檢測方面啦，即係譬如話另外仲有一啲限制，譬如話係一啲户外活動啦，即係包括啲即係康樂嘅設施，我哋譬如其實仲有一啲係未解封，譬如話露營嘅營地啊、燒烤場啊，係、 啊 這個好似被遺忘咗咁。 係啊， 係我反而雖然話呢個就即係主動去即係提出解封，好似就即係同呢個屬於娛樂咁，我哋冇理由就話即係可能釋出信息啊，大家去玩啦，咁就可能政府唔想咁樣啦。我估其中一個主要因咁，但係考慮到譬如啲户外活動，其實嗰個風險大家知道係低嘅。咁同埋我反而有少擔心，因為我哋唔多唔少咧，去冬天嘅時候咧，始終就係會有啲一定會有嗰啲反彈嘅，即係我往即係觀察到都係啦。咁反而係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一啲商場啦、食肆啦、戲院啦、一啲室內嘅娛樂場所，你係反而係維持翻嗰、那個即係好似變相鼓勵咗即係啲人去呢啲地方，咁你反而冇咗啲户外嘅地方俾人做一個娛樂，特別係即係都未仲好多人未必去到旅行噶嘛，即係雖然話依家放寬咗啦，咁但係變咗你見到一段過去兩年咧，好多人係其實將啲即係嗰、那個室內嘅娛樂咧，反而仲有時仲會喺特別冬天咧，咁有時係會聚集咗喺室內，好，反而個風險係反而高，所以可能反而呢啲嘅康樂設施都應該要考慮去放寬咯。反而就 係即係起碼嗰啲室外嗰啲啦，即係户外嗰啲康樂設施啦。即係如果根據呢、這、一個即係個思路咧，就係、是、你頭先提到口罩令就應該都唔會咁快放寬啦。咁但係如果根據呢個思路，其實係唔係喺公眾場所，即係譬如户外嘅公眾場所喺街行啊咁樣，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有空間即係放寬，即係唔使喺街行都要戴口罩咧？ 其實醫學上喺户外室外咧，其實嗰個風險真係好低。 嗯， 咁你知道依家我哋做運動室外咧係唔需要戴口罩啦。咁呢個係亦都見唔到有啲咩風險或者問題出現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我估所以唯一咧就係嗰個執行係難嘅，因為咧即係譬如話有時啲室外室內即係嗰個有啲灰色地帶的時候咧，咁變咗譬如依家你見到室外做運動其實唔使戴口罩，但係好多時候有啲唔係。做緊運動咧， 都唔戴係啊係啊， 咁變咗就有時呢、這個執法或者執行個操作上面係反而係有啲困難。變咗就如果就譬如話全部室外就唔戴口罩，咁可能又會延伸到可能好多人都借機會就除咗口罩啦，或者係去到室內都仲係冇戴翻好嘅口罩。咁依家有時都會見到咁樣嘅現象，慢慢多咗。咁所以即口罩可能係我哋最後一個措施去防範，咁呢個就要小心啲去衡量咯。呢個就 係我都同意，室內真係要嘅。就算你唔防新冠，你都防流感啦，係咪？即係冬天嘅時候， 冇錯。 咁但係你室外嘅時候，即係你頭先講到即係嗰個執行嗰個困難，但係照計都好清楚嘅。即係你室外就可以即係唔戴，入到室內嘅時候你就要戴啦。即係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咁嘅咯，已經其實 都係啊。譬如話，如果依家就室外做運動啦，咁譬如話另外有啲可能用。容易啲去理解，譬如話舉例喺郊野公園，即係你唔好理做緊咩啦，咁都可以容許去比較容易去理解或者執行咯。相對嚟講，咁即係話有時喺市區，即係可能有個人就唔係做緊運動嘅，佢想食支煙，咁佢 除咗口罩就好難咬啦。呢啲就誒、哎，我做緊運動喎，咁樣類似咁樣。 Okay. 另外就是那些密切接觸者呢、現在都仍然有一些檢疫的要求的，其實你覺得、這個的措施有沒有機會可以調整呢、 密切接觸者來說呢就、如果他本身是即因為始終的風險都是高的、特別是因為其實密切接觸者過去一段時間都實際上是有些放寬的，其實雖然好像個定義上面就沒什麼分別，譬如說過去一段時間以前我們講緊係同事，即係非同住嘅家人，其實啲密切接觸我哋都會去，即係衞生中心會去揾翻呢啲人士出嚟，作出一啲檢疫嘅一啲order 咁樣。咁但係其實一段時間都好多都已經係冇嚴格咁執行，所以其實係放寬咗。即係依家實際上都係講緊都係同住嘅家人，真係比較密切。咁變咗呢一度嚟講，我估都要即係可能暫時再睇定少少，因為始終。同住嘅家人嗰個風險的而且確係較高，咁亦都係比較容易將個即係好多時候同住家人你就講緊係可能係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啊，咁變咗就可能都要考慮清楚呢一方面噶。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啊。 好， 林偉信醫生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各位聽眾有意見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草蜢之最。 来吧，山中放纵，不羁的放纵。 草蜢最难唱嘅歌，梗系 草蜢最难跳嘅舞，梗系 草蜢最难嘅歌词，梗系。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草蜢， 梗系听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点47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和杨立门在这里。杨立门，这个时间我们又探讨一下究竟这个0+3的入境安排对于一些行业来讲有没有帮助呢？现在就想关注一下这个会议展览业啦。因为就有一个会展活动汇集平台就收集了就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就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会展活动的一些数字，因为讲到话咧，就香港去到年底之前咧，就将会有235项的会展活动啊。咁但系咧，譬如比翻我哋即系都几竞争，即系几大嘅竞争对手，即系新加坡啦。新加坡咧就会有655个。咁即系话咧，香港嘅会展活动咧，只系得新加坡嘅36%啫。咁而咧，睇翻全球所20个嘅金融中心里面咧，咁其实比较多嘅咧，就会系伦敦同埋华盛顿啦。咁佢哋有分别有2538同埋咧1283项活动，咁就系香港嘅10倍啦，同埋5点几倍嘅。咁喺呢个方面，如果斋睇呢个会展活动嘅数字，香港好似都落后其他城市唔少喎，系嘛？ 系啊，呢啲数字真系都令人感觉得几唏嘘吓，因为香港不嬲都系一个国际嘅展览中心嚟嘅，好多好重要嘅各行各业嘅展览咧，都会选择喺香港举行。除了香港的地点是即很方便之外，那个软件的配套也非常之好。即硬件当然很多展览中心都可能大过香港，但是香港的硬件呢即 是一流的硬件就未必是最大。但是它的软件呢是十分之好的，还有即它的、联系即和内地等等即各地的联系都非常之好。一直都是领先新加坡，所以两个争得很犀利。但是今 呢兩年咧就即係嗰個嘅落差咧就大得好犀利啦嚇。咁究竟即係我哋係咪能夠係可以扳翻回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咧？即係隨住我哋放寬翻嗰個入境嘅限制，這個呢個咧我都唔係太過樂觀嘅，即係短期內唔係太過樂觀，因為啲展覽會走咗之後咧。即係如果佢喺當地係真係做得好好嘅話咧，佢都未必即刻就可以翻翻嚟香港嘅。 嗯，好啦，咁我哋都電話係1872311，咁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發表下你嘅意見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展覽業嘅人士啦，有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怡啊，黎可怡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头先我就引述咗一个网站嘅统计数字啦，去到今年年底嘅会展活动啦，咁香港落后新加坡一段距离啦，只系得新加坡嘅30%几啦。你认唔认同呢个数字咧？或者你点样分析呢个数字咧？ 其實這個數字是未反映到實際的狀況的。咁如果我哋去睇新加坡的話咧，其實佢2021年佢大約呢啲會議展覽大約係200個到啦。咁佢2022年已經去到600至700個，咁已經係上一年嘅3倍。而其中好多係國際性嘅活動嚟嘅。咁而香港咧本身冇錯，我哋都係有三位數字嘅活動，但係其實咧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本地嘅消費嘅，我哋叫做 B2C 嘅展覽會啦。咁今年當然啦，就因為我哋有好多刺激消費嘅活動啦，即係譬如我哋有消費券啦，我哋又放寬咗一啲社交距離啊，咁所以就刺激咗好多一啲本地嘅一啲展覽會嘅活動咯。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國際性嘅活動，其實係可以為我哋香港帶嚟好多實際嘅經濟效益嘅。嗱，短期我哋可以立即去體驗嘅，當然就係我哋會帶嚟好多國際性嘅旅客。咁佢哋喺香港直接嘅消費，譬如話佢哋嘅機票啊、酒店啊、飲食啊、零售嘅消費，就會當然為我哋香港帶嚟好多一啲好短期，亦都好直接嘅效益。但係其實呢一啲咁嘅國際旅客帶嚟俾我哋香港咧，仲有好多無形嘅效益㗎。譬如話一啲潛在嘅投資機會咯，譬如話為我哋香港公司喺經貿上面帶嚟新嘅人脈網絡啦。咁而呢啲無形嘅效益，亦都正正係對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喺經貿發展方面有最深遠嘅影響。咁而呢一啲暫時我哋就未體驗得到啦。 嗱，咁究竟香港之前嘅一啲入境措施有冇令到一啲嘅國際會展活動從香港移師住到新加坡咧？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舉下？ 都有嘅。我諗最近期嘅例子就係明天喺新加坡就會有一個國際嘅珠寶展開幕啦，正正就係明天。咁呢一個珠寶展咧，本來就喺香港舉行嘅，但係今年因為其實我哋喺香港做展覽會嘅限制亦都比較多啦，咁所以就移師咗去新加坡舉行。咁其實陸陸續續都有一啲展覽會係本來都會喺香港舉行，但係都係移師咗去其他地方。 好似嗰個酒個都係啊，即係個紅酒個都係啊。以前不嬲都喺香港舉行，而家就去咗新加坡嘅。嗱，咁但係而家政府就即係公布咗一啲即係復常嘅措施啦嚇。咁由0+3啦，咁應該好快都會0+0噶啦嚇。咁你覺得如果真係放寬曬呢啲措施之後，嗰啲離開咗香港嘅展覽會係咪好大機會翻翻嚟啊？抑或係佢喺嗰邊會即刻就落地生根咧？又點樣咧？你覺得？ 其實咧，我哋都好擔心嗰啲展覽會喺其他嘅國家落地生根嘅。咁所以其實除咗我哋講緊0+0之外咧，我哋真係好需要睇到一個復常嘅藍圖，令到呢一啲咁樣嘅活動翻嚟香港。即係我哋講復常嘅時候，唔淨止係0+0啦，仲要係一啲譬如社交距離上面嘅鬆綁啦，即係譬如一啲一句好嚴謹嘅檢測需求啦，口罩令啦，聚會人數上面嘅限制啦，即係譬如我哋又 call 翻新加坡嘅例子，咁其實佢哋8月都已經係將佢哋嘅口罩令亦都鬆綁埋㗎啦，咁只係需要喺一啲譬如公共交通工具入面啦，又或者喺啲醫療設施入面咧，佢 係需要去戴口罩嘅啫，咁其他嘅地方亦都唔需要噶啦。 嗯， 咁個服常嘅藍圖上面，除咗呢啲之外，當然就係同國際恢復翻一個比較無縫嘅往來啦。亦都最緊要嘅就係與國內係恢復翻一個往來嘅便利咯，因為依家嗰個限制都仍然係真係比較多嘅。 嗯。其實我哋嗰個有理由相信咧，真係同國際之間嗰個關係咧，應該可以快速咁樣，應該可以復常噶啦，我覺得啦嚇。咁但係香港因為作為即係中國嘅一個即係主要嘅即係南大門一個主要嘅城市啦，即係一日我哋同內地即係嗰個嘅通唔到關，即係免檢疫通唔到關咧，即係我諗我哋都唔係一個完全嘅復常嚟嘅，尤其是你大型展覽會，你有好多嘅客都係內地嚟，即係吸引內地客嚟噶嘛嚇。咁如果你真係唔得嘅話，即係無論我哋同國外點樣通法，你同國內通唔到，係咪個展覽業都唔可以復甦嘅咧？你覺得？ 嗱，如果我哋可以同國內去復甦得到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香港嘅優勢嚟嘅。咁其實香港喺會展業裏上面係有好好嘅基礎喺度嘅。其實頭先兩位主持人亦都點出咗好多香港嘅優勢，即係我哋同國外、國內嘅往來嘅便利啦。香港嘅展覽嘅設施係真係世界一流，亦都攞過好多獎項㗎啦。咁香港嘅會展業嘅營運效率咧，亦都可以話喺世界上係數一數二嘅高效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可以先通到一個國際嘅關口，我哋有一個國際嘅復常路線，我哋亦都喺呢個社交距離上面可以鬆綁。咁其實喺競爭嘅水平上面咧，可以話我哋係同我哋周邊嘅國家叫做係持平啦。咁如果我哋要更進一步，我哋要發揮翻我哋自己會展業嗰個優勢，或者我哋呢一個地方嘅優勢咧，咁其實亦都係真係建基於我哋同國內嗰個往來嘅復常。咁嗰個就真係可以顯現到香港最重要、最重要嗰個優勢喺邊啦。 不過嗰個真係睇唔到個路線圖啊。 嗰個我諗係暫時嚟講，我諗要睇翻即係我哋即係香港政府嘅部門點樣同國內大家去做出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實際性嘅一個路線圖出嚟啦。 嗱，可以都想請教一下咧，即係頭先都講到話有部分嘅會展活動啦，咁從香港去移師去其他地方啦。以你所理解，有冇啲真係可能喺外地一搞咧，就會係繼續喺其他地方搞，就未必會翻到嚟香港，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噶？ 我哋其實都係好擔心嘅，因為咧，我哋喺過去嗰兩年裏面咧，其實我哋已經損失咗好多個活動同埋機會啦。咁所以我哋要追上咧，我哋要更加加快我哋自己嘅步伐嘅。所以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好希望快啲去聽到一個我哋叫做復常嘅路線圖啦。咁因為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很多這些大型的展覽活動或者會議，如果它習慣了在某一個地方舉行的時候，它就會生根的了。 是啊， 最慘是生根之後呢，它是會造就到一個我們叫雪球效應， 是 即是那個地方越多這些國際性的大型活動的時候，它是會更加 更 吸引更多新的活動 會在當地舉行。 那現在零加三會不會令到會展業有得跟外界說、可以抱一個希望，有一個復常之路呢，就有個曙光可以看到呢？ 我想這個當然是向前的一步，好的一步來的，即總之我們是向前行到，其實我們個業界都是很即很很 appreciate 我們政府這個做法的。但是我們現在跟其他的國家呢，都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差距。咁我哋喺對比翻其他國家，即係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啦，咁佢哋喺過去嘅一年裏面咧，佢哋係好積極搶佔呢個市場嘅。咁譬如啦嚇，譬如佢哋喺過去嘅一年裏面咧，佢係推出咗唔少嘅 incentive 㗎。咁呢個包括喺金錢上面嘅補助啦，亦都包括咗提供俾呢個參與者喺當地嘅一啲體驗嘅，同埋。非常之重要嘅係佢同呢一啲大型嘅活動係作出咗一個承諾，佢哋嘅防疫開放政策 不走回头路。 嗯， 咁呢个系俾好多呢一啲大型活动嘅主办单位咧，佢哋好强嘅信心，因为不确定性的确系做国际活动嘅一个好大嘅大忌嚟嘅。 嗯， 因为佢哋要投放好大量嘅人力物力资源啦，咁其实单喺宣传方面咧，往往都涉及到几千万呢一个资金。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唔会打一个冇把握嘅仗嘅。咁除咗新加坡之外咧，其实好多国家都抢占紧呢个市场噶，譬如泰国啦，譬如杜拜啦，亦都有计划系五年之内要将佢哋嘅会展业嘅规模系翻倍嘅。 你哋会唔会促请政府系去提供一啲嘅资助咧？即系令到真系好大力咁样抢翻呢啲客翻嚟啊？ 我哋都有嘅啦。其实咧，政府咧喺过去嘅两年里边咧，亦都系喺一个场地资金上面提供咗一啲资助。咁， 嗯， 我哋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德政嚟嘅， 嗯， 因为真系好实在、好到位嘅安排。嗱，咁暂时呢一个资助咧系到2022年底。咁但系依家我哋眼看咧，其实我哋会睇到系可能系2023年下半年至到2024年呢啲活动先至会翻嚟。咁， okay， 所以我哋就要睇翻去现场。 好，唔该晒黎可怡，多谢你吓。黎可怡咧就系嚟自会展业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